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啊！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咧，香港电台第二台咧，阿 O 啊就揾嚟咧广州市啊南沙区啊呢个香云沙产业联合会啦，咁啊已经正式成立啦，咁啊揾嚟咧呢个云沙星云纺织品有限公司嘅总经理啦，罗兆荣先生同我哋分享嘅。你好啊，罗总，早晨，早晨。 系你好，你好，系我叫你 O 哥好嘛？ 喂，唔好，大家倾下偈啫。我自己其实都好熟悉广州嘅，因为爷爷都喺广州啦。咁啊，我嗰边就三面嗰边啊，吓上下九嗰边嘅，系系系啦。 哦，嗰度好地方啊， 嗰度食双皮奶好地方。嗱，我哋咧先由你啊呢、這个叫做香云沙嗰度出发啦，去多讲少少。哇，我就睇到一篇报道咧，好有趣、哦。咁啊，跟住就用咗一啲渠道就结识咗你啦。咁就可以访问一下。嗱，你由16岁开始咧就参加呢个布料制作嘅工作噶啦。咁啊，讲咧啲布料方面咧。已经攞咗呢个非遗咁样，咁究竟系点样申请咧？而个特别之处又喺边度咧？你咧就喺呢个行业入边咧，就真系资深啦，40年、哦、从事呢个布料制作嘅，咁啊，不如啊罗总等你咧去娓娓道来啦，好嘛？唔该晒你。 哦，好啊，好啊，好啊，系好嘅。我咧就我16岁就入行噶啦，就即系做嗰、那个织布啦，即系从织布开始学徒开始学起嘅。 系。 咁咧就一直咧就做到依家为止啦，咁啊都有真系足足成40年有多啦。咁咧就喺呢个过程里面咧都做过针织布啦，我哋讲嘅针织布啊、梭织布啦，同埋啲梭即系包括印染啊各方面都做过。咁啊2008年嘅时候咧，我就接触到我哋讲嘅香云纱。2008年嘅时候 系， 咁啊2008年嘅时候咧就我接触到香云纱之后咧就觉得。呢、這个产品咧就好值得我哋去，即系好值得我当时去，即系话去深去研究佢同埋开发佢咯。因为当时咧就系、是、香云纱咧就系、是、一个比较即系小众嘅，好小众嘅一个产品嚟嘅。 系香云纱，我哋讲到啦，可能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就系听住乜嘢系香云纱？喂，其实咧入边一个好传统嘅工艺嚟噶，而且咧有呢个3洗9煮18曬，20多个。工序喎，咁样嗱，不如我又等罗总你去讲下，喂，究竟呢个香云纱嗰个染布嘅过程或者染晒嘅过程，究竟系点嘅一回事啊？而用你个口去形容，究竟乜嘢系香云纱咧？咁样好嘛？唔该。 好啊，好嘅，好嘅，好嘅。咁样嘅，香云纱嘅我哋讲系晒制，即系本来咧就系纺织品咧，即系布料咧都系叫做染色嘅。咁而我哋呢个咧就纯天然嘅一个晒制嘅一个过程嚟嘅。咁啊，香云纱首先要讲咧，就我先从布料讲起啦吓。咁啊，布料咧就系、是、我哋讲嘅咧就系丝绸啦，就系、是、我哋嘅双蚕丝，即系嗰啲真丝啊，啲真丝嘅原材料。咁啊，再织，咁啊织咧，我哋中国咧就有绫罗绸缎之分嘅。咁我哋一我哋嘅香云纱咧，一定系要用罗嘅织造物，即系绫罗绸缎嘅罗，用罗嘅织造物，再经过我哋一个晒制嘅过程，咁佢先至可以讲嘅叫做真正嘅香云纱。而其他嘅布料咧，晒制咗呢个工艺咧，都唔能够叫香云纱嘅。咁我哋讲讲香云纱嘅一个晒制嘅嗰个过程啦。 好啊。 咁啊，啱啱啊，阿欧哥你讲嘅咧，就系嗰、那个3蒸9煮18曬啊嘛，系嘛？ 系啊，嗱，文字咧就系3洗9煮18曬，咁我就想问一下个分别喺边，同埋咧，哇，20多个工序、啊，真系咧，每一样嘢咧都系好精致嘅工艺品嚟噶。 系啦、啊，咁我从接触咗呢个香云纱嘅晒制咧，就一路去研究佢呢、這个即系、就是、整个晒制嘅过程咧，同埋我哋历史嘅一个工艺嘅文化啦。 我哋讲嘅三蒸九煮嗰度咧，依家现时嘅三蒸九煮咧，就都系响我哋讲嘅盐厂嗰度去做一个前处理嘅清洗。咁以前嘅咧嘅三蒸九煮咧，就即系嗰啲布料咧就比较多杂质啊嘛，咁啊要将嗰啲杂质煮咗佢出嚟，煮到佢出嚟之后咧，先至再经过晒制嘅呢个过程。咁啊三蒸九煮现时咧就都好少见得到有三蒸九煮噶啦。咁都系基本上咧，都喺盐厂。咁我哋后边嘅晒制呢个过程咧，就比较复杂啦，就要经过要一年几嘅时间去晒制嘅。 哇，咁咪要占地好多先可以做得到呢、這个，即、就、系、是、空间可以做个晒制咯，啱唔啱啊？阿罗总， 系啊，系啊，系啊。嗱、咁晒制呢度咧，我哋讲讲佢嘅条件先吓。晒制嘅条件一定咧就喺个草地上高去晒嘅。就唔能夠話攞支竹去晾喺佢，可能好多人見到嗰啲即係嗰啲電視劇啊，嗰啲就話攞支竹晾喺佢嚟去曬啊。咁喺我哋個植物染咧，我哋嘅純手工植物染咧就冇攞支竹嚟晾喺嚟曬嘅，都係放喺個草地上去曬製嘅。咁啊，點解要放喺草地上曬製咧？因為咧嗰啲顏色咧，如果你平放喺草地上咧，佢就唔會聚色啊嘛，唔會聚埋一齊。如果你攞支竹晾起佢咧，就會聚色啦，即係最低嘅地方可能係最深色。咁我哋喺個草地上曬製嘅時候咧，我哋嘅草地即係有陽光落嚟嘅時候，咪個大地咪有水蒸氣嘅。咁啊，水蒸氣向上升，咁我哋嘅布料咧就擠喺嗰個草地嘅上高咧，佢就可以吸收到我哋水蒸氣即係散發出嚟嘅嗰個温度啊，同埋嗰個即係向上頂嘅一個作用。咁啊，将我哋嘅树梁嘅我哋嗰啲树梁汁咧，就顶住佢，唔使佢下坠落去我哋嘅布嘅背面。咁我哋再经过太阳晒嗰个正面嘅话咧，咁啊形成咗我哋布面嘅咧，就系、是、深即系、就是、红褐色，而我哋嘅底咧就系、是、比较浅色嘅。咁啊，你哋见到嘅香云纱咧。可能見到嘅香雲紗大部分咧都係黑色為主嘅， 係咯，嗯， 係嘛， 嗯， 黑色為主， 係。 咁啊，呢個咧就係以前嘅工藝嚟㗎啦。咁啊，依家咧，我哋都係秉承翻我哋以前嘅嗰個整個生產流程嘅手工藝嘅。咁啊，依家咧就多咗一啲新嘅科技嘅元素入咗嚟咯。咁啊，點解咧？首先我哋個背面係比較淺色嘅， 係啦。 咁我哋就可以將喺個背面嗰度做一啲文章。咁啊，点样做文章咧？就依家好多嗰啲电脑喷花、喷绘啊嗰啲啊， 系啊， 咁样嘅机械， 即系有一个叫做增加个提花嗰个效果咯。我睇到就系咪啊？ 系啦， 嗯。 咁你依家现时见到嘅咧，就好多系会有机会见到有啲花啊，有啲即系万紫千红咁多颜色啦，咁多色噶啦，好多颜色嘅。咁啊，依家咧。就花花碌碌都有噶啦，咁啊唔同啊，以前啊只有黑色，咁啊可以讲咧就系俾我哋而家所有嘅个消费者咧就带嚟到好多嘅嗰个色彩上嘅一个冲击咯。 其实咧，阿罗总咧咁啊入咗去进驻公司之后咧，咁啊就咁呢个香云纱嘅非遗文化园咧，就喺南沙市政府嘅大力推动底下咧，咁啊有一个比较宽广嘅产业链嘅发展啦。咁啊园区依家已经系评为国家三 A 级嘅旅游景区。 我哋个园区咧，我哋系以香云纱为主题嘅一个园区，亦可以讲咧就系依家现时全中国系唯一嘅一个以香云纱为主题嘅一个文化产业园区啦，咁咧我哋筹建嘅时候咧就响2019年左右嘅时候开始筹建嘅，咁啊2022年开始咧就可以已经基本可以对外去即系去接待游客啊，同埋接待我哋嘅学生啊，即系嗰啲研学嘅学生啦。咁我哋产业园里面咧就集中咗有产学。言类于一体嘅，咁啊呢度咧就系、是、要讲讲咧就系、是、亦可以讲系经过咗我哋嘅南沙区政府啊，同埋我哋南沙镇政府嘅大力支持啦。 系， 咁啊，首先啊，我哋响呢个园区里面咧就建立咗有一个以香云纱为主题嘅文化馆啦。 系， 咁啊呢个馆里面咧有四个展馆，就是、展示咗我哋香云纱嘅历史文化，同埋我哋中国嘅丝绸文化。 同埋一個香雲沙嘅一個即係以前嘅民國時期嘅一個歷史啦。 係、 嗯。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我哋有一個咧就比較大型嘅嗰、那個織布機，係、 嗯、 復古咗明朝年間嘅官府嘅機械嚟嘅。 哇！呢、這個真係好誇張。嗱嗱，講到呢個明朝嘅復古咗個機械咧，我要停一停啊，羅哥，因為咧我哋咧新聞之後咧、啊、就開個新篇章。我就再同你讲下，哇咁多好嘅嘢，喂其实点解可以保留得咁好嘅？即系有阵时候我觉得，即系最难得嗰样嘢系明朝到依家都已经好多年历史啦。第一个问题就系点样可以保留得咁好？第二就系、是、啊，其实香云沙作为非遗，咁我都想展现一下文化嘅价值，当然好充足啦。喂，其实喺个销售价值，其实都系飞升国际，或者可能同到其他叫做外国厂牌。做到一啲对接，而嗰个都系一个产业增长嚟㗎嘛。嗱，不如咁转个头，我再请罗总呢同我哋多啲讲下呢个方面，好嘛。 好嘅。 多谢罗总，我哋转个头再继续倾过，多谢你。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但是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娱乐明知，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回顾着路途，人岁月静好，能真挚做人亦算自豪。完美地行路，才干逐渐能被望到。时日我无虚耗，天一刻放空过后，平淡的去过，心境有否更剔透？才合眼睛，又响起歌声，似那年台上独奏，有梦去想谁放手？ 再遮挡给我绽放，就拾回期望重现自我，对得起最初，仍然相信就变回主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朝出发前往上海之前，在机场会见记者。他提到有美国议员促制裁香港法官、检控官和官员，他予以最严厉的谴责。李家超说，这些行为的目的明显是想恐吓法官、检控官和官员，特别是恐吓法官，尝试影响他们公平公正审讯案件和作出裁决，这个是严重妨碍司法公正的行为，除了违反法治，亦都违反美国自称的司法独立。他说深信香港法官、检控官和官员都会无畏无惧履行职责，又形容这些卑劣无耻行为反映政客的虚伪和野蛮，其心可诛。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解决劏房问题工作组昨日召开第一次会议，工作组由跨部门组成，在昨日会议上不同部门就各自政策范畴在处理劏房遇过的问题、措施和数据进行交流。他说工作组一定会在十个月内筹谋好向特首提交报告。何永贤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劏房问题复杂，要先了解清楚，不能够过分急进，要小心调研。他说现在小组希望做的不是为劏房分级，而是订立标准，即是分为合格和不合格，有一些仅仅不合格的劏房可以给予时间修正变成合格的劏房。至于在考虑标准的时候，何永贤说会从面积、单位通风情况、有没有独立厕所等方向思考，强调小组会收集意见并且细心思考。加沙地带有救护车遇袭，以巴各执一词。巴勒斯坦红新月会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空袭向拉法口岸运送伤者的救护车，批评是严重违反日内瓦公约的战争罪行。声明说，卫生部和红新月会五部救护车在卫生部协调之下，从加沙的希法医院出发驶向拉法口岸，运送伤者到埃及治疗。车队向南前进大约四公里之后，发现轰炸造成的大量碎石和废墟，道路受阻，被迫折返医院。在距离医院一公里处，一部救护车被导弹击中损毁，其余救护车抵达医院门口转运伤者的时候，再遭以军轰炸，最少十五人死亡，六十几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空袭加沙北部一部由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使用的救护车，铲除多个哈马斯成员，又说哈马斯用救护车转移武装人员和武器，同时强调那区是战区，呼吁平民为了自身安全向南部撤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轻微至和缓一偏东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云量较多，同埋有一两阵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有 Tiffany 同你提提嘅两宗交通意外。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北架山嘅交通意外，到而家都未清理好嘅，龙尾排到龙翔道游乐场。另外一单交通意外都系喺龙翔道，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蒲岗村道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星河名居，经过要留意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

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今日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咧又翻到嚟节目之中啦，咁啊请嚟咧云沙星云啊纺织品有限公司嘅总经理啦，罗总啊，同我哋去分享嘅。咁啊，罗总头先，如果你有听到节目，都话啊，其实喺个制作布料嘅行业咧，四十几年嘅一个老行专嚟噶啦。罗总啊，心境年轻嘅啊，有阵时我哋咧，广东人成日讲老字咧，唔太开心，但系资历深咧就系不争嘅一个事实嚟噶啦。咁啊，亦都好咁样推动呢、這个香云沙纳入咗非遗啦，以至咧仲有啊呢、這个产业园啦，呢、這个非遗嘅文化园啦。头先就话。有四大展馆之余咧，仲保持咗一部咧明朝嘅一个纺织机都仲喺度。我记得咧，即系都想问你，喂，点解会保存得咁好嘅咧？嗱，由呢一部纺织机又系咪喺可能喺北京嗰度搵翻落嚟啊？咁我又想阿罗总理娓娓道来啦，好嘛？唔该晒。 好嘅，好嘅，系，好哥你好。啊，咁样嘅，我哋呢、這个啱啱讲开嘅，我哋嘅四号展馆嘅嗰个织布机。咁呢度呢，我哋有两台嘅呢啲织布机，系现时喺广东省境内啊，广东省境内系最大型同埋最复杂，仲要可以织造嘅机械。咁呢个机咧，系我哋嘅中科院嘅专家同我哋复古嘅。咁佢织造嘅咧，就包括咗可以织造嘅咧，就包括咗有我哋中国嘅绫罗绸缎嘅布料都可以织造嘅。咁而我哋而家转出嘅呢两台机织造嘅咧。就包括有一台是宋锦，即是我哋织嘅宋锦嘅布料，另外一个咧一台咧就是可以织嘅，就是我哋讲嘅罗啦，即系绫罗绸缎嘅罗。咁啊，呢两台机嘅展出嘅话咧，可以讲咧系打破咗我哋以前嘅认知嘅，因为我哋见到嘅织布机咧，首先就系肯定系现代嘅啦，即、就、系、是、有电啊，即、就、系、是、用电去驱动嘅，而我哋呢台。织布机咧系纯手工，全部人工嘅操作，冇用电啊之类嗰啲嘢，即系唔系电嗰啲嘢嘅。因为明朝嗰阵时咩有电啦、啊，或者咁咧呢台机咧系上下要两个人同时操作嘅。咁我哋而家见到嘅机械，即系我哋织出嚟嘅嗰啲布咧，都会有提花嘅。咁而呢啲提花咧，可以讲系我哋中国嘅真系织造嘅一个瑰宝嚟嘅。因为可以讲两三千年前、五千年，即系几千年前咧，我哋嘅老祖宗咧，响织造技艺方面咧，可以讲系领先全世界噶啦。 系啊，我哋嘅纺织业系好有历史源远流长噶嘛，系咪先？ 系啦，系啦、嗯，可以讲即系包括我哋中国嘅丝绸文化啊，一直都源远流长，到依家都未人断过嘅，可以讲系我哋嘅丝绸文化。咁啊。讲讲我哋嘅织布机啦， 好， 咁我哋嘅织布机咧，可以讲系以前嘅织布机咧，你哋依家经常听到嘅编程啊， 系， 即系嗰啲电脑编程又好，机械编程都好啦吓、啊，而我哋嘅几千年嘅之前嘅我哋嘅老祖宗早就已经有呢个编程嘅呢个程序噶啦，因为如果你唔编程好一个程序咧，你根本你织出嚟嘅布咧就唔会有花型嘅。呢、这个就肯定，即系喺你未织之前，你就要做好咗整个编程。我要编啲咩花型，做啲咩布，咁样佢先至可以织得到咁样嘅花出嚟。咁啊，可以讲咧，我哋以前咧嘅老祖宗咧就系早就已经知道咗编程呢个程序。咁啊，再经过人工嘅，即系人工嘅操作，咁啊，将我哋嘅绫罗绸缎嘅花型咧就展示出嚟啦。咁啊，可以织出嚟。咁啊，另外咧，我哋要讲一讲嘅咧。香云沙即系响织造技艺方面咧，香云沙啱啱讲咗我哋嘅布即系机械啊，就系、是、官府嘅机啊嘛。 嗯， 因为比较即系基本都系官府嘅呢啲， 即系就未落到去平民阶段用或者坊间咁啊，未普及咁系咪咁嘅意思啊？嗯， 系啦，对啦，即系平民百姓咧就好难拥有到香云沙嘅。 咁啊，因為我哋嘅零羅籌斷以前都可以講係同貨幣係同等嘅，咁啊啲官員咧就先可以享用得到嘅呢啲咁樣嘅零羅籌斷。咁啊，可以講整個香雲沙嘅市場流通咧，都係喺民國後嘅，喺清朝之前一直咧就民間就好少見到有香雲沙嘅出現嘅，即係民間啊，民間嘅香雲沙。都系俾啲官府啊啲官员垄断嘅。咁去到清末嘅时候，我哋讲讲就系、是、都系喺我哋嘅四号展馆另外有一台机。咁呢台机呢就系、是、进口嘅机械嚟嘅。系清朝末期嘅时候，我哋十三行嘅即系广州十三行嘅商家想法国进口嘅一台机械。 哇。 咁呢台机械呢返咗嚟之后呢就改写咗个整个香云沙民间流通嘅一个历史嘅，咁呢台机咧，可以讲亦系古董嚟啦。依家， 哇， 咁喺中国我 系咁多嘢睇罗总，我又真系忍唔住擦一擦嘴。喂，如果我入到嚟，真系可以玩到一天噶咯，即系呢个景点系，即系有阵时我哋譬如翻广州，沙面嗰边我哋行一转，跟住珠江新城嗰边我哋食买玩，跟住我哋就去南沙嗰度就揾阿罗总，跟住就呢、這个又系要用一日时间噶，睇睇了解，拍拍照，打打卡，啱唔啱咁样啊？吓 ，OK 噶，如果过嚟我哋呢度一日系 OK 噶， 系啊， 从历史文化到我哋嘅产品嘅一啲展示，到整个晒制嘅过程都可以睇到噶， 系咯， 咁啊再加上。南沙仲有好多美食嘅， 系啊， 净系呢个嘅。 即系净系香云沙，咁我觉得两样可以并驾齐驱嘅咁样。嗱，头先都讲到啦，嗱美食我最后会问你嘅，罗总系我一定会问你取下经嘅。咁、 okay. 但系咧，我又想问多少少， okay. 譬如香云沙个价值，头先都话啊，叫做历史遗留落嚟都系零罗绸缎都系比较高端嘅。喺个价值都系价值不菲嘅。依家啦啊，其实作为呢个香云沙都有制作好多大品牌嘅一啲衣着嘅。我知道你同好多即系上市公司或者衣饰公司都会慢慢往后都有机会合作啦。即系将我哋最好嘅中国一啲嘅布匹或者呢种嘅技术咁样，咁我哋都去下其他世界演下嘢，话俾你听啊，我哋几劲几劲咁样啦。好啦，嗱。罗哥，我又话你问下你啦，你往后点样再会推动呢个香云沙嘅技术，同埋会唔会机会都系继续走高端，定还是我哋与民同乐嘅？其实中端我哋都可能会试下拥有一啲啊香云沙嘅衣饰，系其实都开始可以普及咧，或者多啲人可以接触得到咧。咁啊，交俾你多分享啦呢、這个位。 首先，我哋香云沙咧就系从佢嘅价值方面去讲啦吓，个价值方面咧。首先香云沙呢就是我们讲的纯丝绸来的，就是织造方面是丝绸原材料。那在整个晒制的过程呢，它是真的经过要成年的时间的一个存放和晒制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呢就比较复杂，同埋人工啊各方面都比较多的。那可以讲呢，就如果讲香云沙可不可以做平民的衣服呢，那暂时来讲呢，因为佢嘅整个产品嘅嗰个产量咧都系有限，好局限嘅，好有限。因为我哋靠天食饭，要靠即系有太阳嗰日先至可以晒得到布。即系如果落几日雨咁样，佢就有好多日晒唔到啦。咁所以讲咧，佢嘅价值系比较高嘅。咁从整个香云沙嘅生产，佢嘅价值咧可以讲系去到我哋现时嘅成本都要去到几百蚊一米嘅呢个布料。比较贵嘅呢个布料啊，咁可以讲从我哋整个布料到即系车起一件衣服咁样讲啦吓，都应该讲系要上过千蚊噶啦个成本啦。咁啊，如果讲啊大众化嘅消费咧，现时咧都系比较，我哋呢个都仲系比较属于一个系小众嘅一个产品咯，即系喺纺织品嚟讲系。比较小众嘅，咁依家咧就包括国际嘅好多品牌咧，我哋都有同佢联系，即系佢哋都有同揾我哋去倾点样合作嘅。嗰啲国际品牌，咁啊，包括依家咧就我哋都有一啲行家咧就会去到法国啊、意大利啊， 美國啊嗰啲地方去開專賣店嘅，即係做呢啲 香 雲沙嘅專賣店嘅。咁啊，可以講係東南亞就唔使講啦。東南亞就好多咯。如果東南亞就依家講嘅新加坡啊、馬來西亞、泰國啊嗰啲華人團體啊，好多呢啲團隊過嚟我哋呢度去，即係參觀同埋去購買我哋啲布料嘅。 係。 咁啊，即係從整個環，即係整個生產環節嚟講咧，現時咧都係屬於中偏上嘅一個咁嘅走勢咯。 嗯。 即係如果講佢嘅價值，即係做出嚟嘅衣服啊。 係。 點解會咁講咧？首先我哋同香雲紗嘅特性又講下。 好啊。 咁啊，香雲紗咧可以講係每一件都唔同嘅嘅布料啊。每一米都唔同，因为点解咁讲呢，我哋个布料整个生产加工呢就喺大自然中嘅，係靠嘅去晒出出嚟嘅。或者布头同布尾都会唔同嘅，即係嗰个效果啊，因为晒出嚟系乜嘢就系乜嘢嚟㗎啦。佢唔可以讲话我要特定我要做咩花型就做咩花型，係唔可以嘅。即係佢睇嗰个天气而定，同埋睇个师傅而定嘅。咁可以講呢，依家好多國際大品牌都比較熱衷於用呢種材料。點解咁講呢？做呢啲攞到我哋呢啲材料返去呢，你可以講係全部人都冇機會去撞你個款，或者撞你個布，撞你嘅、 啊、 你嗰個顏色個。 即係有一種獨一無二喺當中囉。係啊。 係啦、啊、對啦對啦，獨一無二。咁可以講呢，就依家整個嗰啲大牌子呢，都呢幾年都陸陸續續有同我哋去攞呢啲布料嘅，即係訂購呢啲布料嘅，都比較多㗎喇。 係咁啊，亦都睇到呢、羅哥呢都好努力啦，咁啊去促進呢一個叫做香雲沙嘅叫做非遺嘅發展啦。咁啊睇到呢園區入面呢都有多達11個非遺嘅研學課程喎、哦、即係你話想讀下學下得唔得？得㗎，已經咧吸引咗咧廣州市內咧20多萬人次去叫做研學嘅一個活動，即係點解話呢個叫做三 A 級別嘅國家嘅呢個旅遊景點咧，係夠你玩一日，因為入邊咧唔係淨係俾你觀察啊、觀賞啊，你可以落手落腳試下玩嘅，我深信有啲體驗團嘅，啱唔啱啊，羅總嚇？ 有。 系， 我哋讲我哋嘅研学嘅呢个课程嘅一个体验啦。 好啊，好啊，好啊。 咁啊，首先咧就我哋可以讲系从，即系不论系游客又好啦，或者啲学生嚟到都好啦，佢从唔即系第一脚踏入我哋个园区，完全唔知道香云沙系乜嘢嘅情况，到我哋将佢整个研学嘅过程学好学晒之后咧。我哋系可以令到我哋嘅游客又好，学生又好咧，从唔知道香云沙系乜嘢，到一路同佢科普到，包括历史文化，包括制作过程啊，同埋生产过程啊，同埋设计过程，到最尾咧，最后一个课程系咩咧？就系着住我哋香云沙嘅汉服，等佢自己走秀嘅一个过程。 哦， 即系佢自己可以着住香云沙去走秀， 系啦，即系你可以即系叫做又可以影相啊，网红，你依家你都知道唔系小红书嘅年代，你又可以拍下片啊咁样，即系我估阿罗总你都好识推广嘅，有阵时啲网红讲一讲啊，真系铺天盖地啊，中国13-14亿人啊都嚟晒广州嘅呢个南沙嗰度，可系嘛吓，真系有机会。 我哋咧就。特別是走秀這個環節呢，就比較很多人去看和去錄像的啦，即是拍那些視頻的。 嗯。 那因為怎麼說呢，因為他們從不知道到穿著香雲沙出來去走秀呢，這個過程呢，我們還要的走秀呢比較有特點的。 哦，是怎樣的？ 我們是田間走秀的。 哦。 即是在曬場裡面走秀的。 哇，很有風味的。是 大舞台的。 是的。 咁呢个走秀咧就比较亲民噶喎、你可以喺个田头度走秀，又可以喺我哋嘅晒布嘅场地里面去走。咁你话咧，又可以令到佢睇到一个大自然嘅一个晒制嘅过程，又可以即系大家融入落去咯。佢着住件香云纱，又可以融入落去嗰、那个即系我哋晒制嘅其中嘅一个点咁样咯。 系 咁啊，佢哋都好多都流连忘返，舍得 唔捨得除翻件衫噶，因為點解咧？著上香雲紗就會愛上香雲紗。點解咁講咧？香雲紗如果喺户外有太陽曬落嚟嘅時候咧，你係感覺唔到佢著住件衫好熱啊，或者好焗嘅感覺嘅，係好涼爽嘅香雲紗。 哦，咁嘅情況原來係。 系，所以融入呢个大自然嘅话咧，佢哋学到嘅嘢同埋睇到嘅嘢咧，即系将呢十一个课程学晒之后咧，佢哋又可以做到啲手工嘅货翻去噃。 系， 譬如讲我哋香云纱嘅香囊啊，香云纱嘅嗰个丝、嗰、那个丝线啊、蚕丝线啊，同埋香云纱嘅一啲手工嘅首饰啊之类嘅，佢哋都可以学得到翻去噶。我哋呢个研学咧，系可以令到我哋嘅学生又好、游客又好咧。又学得到，又可以带得走嘅，咁样嘅一个课程嚟嘅。 喂，咁啊，真系啊， 带走佢自己做嘅嘢嘅。 喂，咁罗总，嗱，简单一句啦，咁啊，我下个礼拜我就搭个高铁咧，就上嚟拜会下呢个南沙区啊，系啊，咁榄核镇啊嘅香云纱产业园区，好唔好啊？咁啊，到时就拜会下罗总啦。咁 我又打下卡啦。 欢迎啊！ 咁啊，我又同你交流下啲飲食嘢啦。咁啊，因为咧同阿罗总倾偈咧，我哋就系讲香云纱呢个部件咧，都已经够咗一集节目啦。咁咧，我往后咧再请你多讲下，譬如咧一啲内地市场，尤其是喺湾区成个叫做制布嘅行业啊，个发展会系点啊？有冇机遇？嗱，我哋成日讲话大湾区互联互通啦，你哋有冇机会请下我哋啲香港啲后生仔又上嚟学习一下咧？咁大家可以互相做到个互联互通， 有啊有啊， 做个文化交流。我觉得咧呢一件咧就系绝对系一个上心嘅乐事。好，咁啊，今个早上咧同阿罗总咧讲住咁多先啦。咁啊，往后时间我再请你同我多倾下偈，好嘛？多谢罗总，拜拜。 好嘅，好，多谢多谢。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咧？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概他总。